手，也饱经恋爱陷阱，爱到深秋便注定了分手。开过伤口，如雾之恋飘到后，你的手让我回到深秋。今天开始为你唱首好歌，无边的诗意会伴天小风波。 Never in my life 幸运的性慰藉， Never in my life 藏在心中，心中千只树而勇敢，情是可永远着迷。 Never neverNever in my life、yeah. 看看身边墙上温馨的照着活现，我珍惜在这次到春天，你我都知再等几天雨夜浪漫，我两心牵，有谁会改变？今天开始为你唱首好歌，无边的诗意会伴点小风波。 Never in my life 幸运的星慰藉， Never in my life心中，心中千只树已溶解，情是可永远着迷。 Never, never, never in my life。 Ooh, I 相识是偶然，旧梦某月某日再遇见。Never in my life 幸运的星慰藉。 Never in my life 藏在心中，心中千只树已溶解，情是可永远着迷。 Never, never, never in my life 幸运的星慰藉。 Never in my life藏在心中，心中千尺树已溶解，情是可永远。